十九章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我们今天有幸的请到尼赖堂的主理牧师郭金星牧师来到我们的晚堂来给我们证道。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郭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看我稍微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应该懂我是努莱堂的主理牧师。今年是我牧养第十一年，我当然有一位太太，没有孩子。因为很多人会问，哎，牧师结婚了过后有没有孩子啊？有没有祝福啊？有没有恩典？我说啊，没有，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在这个服事的我本身是来自斯嘉湾，我是父亲人。 OK， 我住在父亲娘，父亲娘就是父亲人，所以纯纯的 100% 的父亲人。那我本身是，其实坦白说我是没有念过中文，我是在 ACS 读书的，念书的，所以只有四年级念过一整年的华语，但是那个是完全不记得他在那边讲老师教什么。对，六年级又读了一年 Form 1，再读一年，那个是因为要应付考试而已，所以看朋友那边 看一下，哦，学了一点点华语。所以华语是怎样学呢？是因为牧养跟领唱我才学会我的中文。所以如果等下你听到一半你不明白我 讲什么的话呢，是无所谓，又做什么呢？我的华语是有限公司。好，所以主内弟兄姐妹，上帝的恩典够用，让我这次有这个机会来到芙蓉堂晚堂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哦，我在努莱堂三年基本上是用英文来讲，但是去年一整年被安排到文丁堂成为主理，所以我又要讲回中文道了。所以目前这几个月又第一次第三个月啊，才第一次来讲中文道。如果我卡住的话呢， lagging lagging 的话呢，那你们都懂了哈，因为太久没有讲中文道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在思考的时候，当那个从牧师打个电话说，牧师啊，可以来晚堂分享吗？因为周牧师不在，可以来分享吗？我其实那时候都在边想讲中文，他下一句说，牧师好像很多牧师不在，可以吗？对，我讲那我都可以，那我都讲 OK 啦，可以啦，我都来啦。等我来说，我都在那边做一个祷告，我说神啊，你有什么话说要感动我，让我可以跟芙蓉堂的弟兄姐妹、晚堂的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一直在祷告寻求神，祷告的时候都想到，因为我目前在修我的博士课程，我在修那个教牧博士，所以我教牧博士在研究我们华人的那个孝顺跟这个的饶恕的课程。所以在研究过程的时候都发现有很多的得着，所以都把在有一个感动说，都把你一点点的一种的研究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在基督里，我们一起来成长，一起更认识我们的上帝。那么一起同心祷告， Let's pray。 父神，但愿你的圣灵再一次的触摸我们每一位，感动我们，但愿听的与讲的都领受主的恩典，并且明白你的话语，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所祈求，阿们。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今年服事进入第十一年。牧养最挑战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去处理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一种的关系的摩擦。很多时候教会出现会有那个有一点误会，所以变成怎样呢？我们牧者都要出来做所谓的和平之子，这样。所以很多人就说，哦，牧师，如果我吵架的时候我都去找你， 因为什么？你可以帮助我。所以到这时候呢，都发现在这个整十一年进入第十一年的时候，我都问一个问题：为何我们真的是很难把这基督的爱这个信息分享出去？圣经里面很清楚，如果弟兄姐妹有注意看的话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真的他很清楚的表达了，其实我做一个研究的时候发现只有一个字而已，那就是爱，神爱人。所以我们真的去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爱人，我们天父他爱我们人，所以他差派了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拯救我们，也是因为爱，是因为他爱我们，他钉在十字架，对吗？所以他不是因为他要所谓的要出名，所以好好钉在十字架，他是因为爱人，爱灵魂，爱每一个人，所以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去更深去研究的时候，都发现，我们这华人的教会需要一个在这个爱人如己时候呢，我们有需要很大的突破。当我们去看那个经文的时候，在利未记时候呢，十九章十八节，英文跟中文我已经 highlight 给大家看了。英文说 "Do not seek revenge, bear the grudge"， 那个中文是什么呢？不可报仇，不可埋怨。主内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去看这个经文时候呢，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懂的。有几个人真的是可以做到？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没有这个心态是会去报仇埋怨的。有几个人是真的做到呢？我相信在座的福隆堂弟兄姐妹，你都听过很多年的道了。牧者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台上不断的在鼓励弟兄姐妹，你要去爱你的主内弟兄姐妹，爱我们的上帝。但是很多时候，当我在去做思考的时候呢，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去爱人。所以因此你看林以诺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这个是香港出名的浸会的牧师，他说这句话，说所有圣经里面里头的所出现的，就是要告诉人类你需要去学习的，你需要去认识他的，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人是做不到的。因此如果是这样一种的解释的话，解经方式的话呢，那我返回来看是什么呢？可能当时候以色列百姓都有这个问题，他们有这个心要去报仇，对我不好的我都要去报仇，那我很多心都埋怨他。所以主内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去看的时候呢，多少位真的听了到过后真的可以做到呢？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呢，这个十九章十八节，我们看一下十七节的时候，十七节弟兄姐妹方便的话呢，你可以帮我念一下中文字吗？来，一二三，不可信。中文是什么？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我想问一下，问一个问题。OK， 这个当然经文里面是指上那个以色列，因为英文的翻译是很清楚的，是以色列。如果把它放为我们现在的处境的话，请问在这里在座弟兄姐妹跟这里的，有谁完全不恨他的弟兄的？举手一下。没有恨过的，没有恨过的弟兄，没有人举手，所以意思说全部都有恨过，包括崇恩牧师。 OK， 那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牧者是人，我们有时候会真的会也是会这样的，包括我在内。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的时候呢，我现在开始去研究，才发现才明白为何以前当我开始看戏时候呢，看港剧时候呢，为何以前的全部打打杀杀就是恨 OK， 他杀你的爸爸，所以你要报仇，跟下一代说你要报仇，那个报仇了过后你杀他的亲戚，亲戚过后你他下一代你要再报仇，他的孩子要杀来杀去。所以这个所谓的就是一种呢，我们说什么呢，你因此你要去顾你的家，所以你要去报仇。其实这个报仇的因素在后面呢， 按照孔子的理解，其实是要告诉人家说你要去孝顺，因为你孝你的家庭，你孝顺你的家庭，所以你要保护你的家，谁欺负你的家人，所以你就要去保护他。我还记得我妈妈讲一句话，我妈妈说什么呢？你钱不够用是没问题，记得不要跟亲戚借钱。妈妈说钱不够用记得回来，你吃面包喝白开水也不要跟开口跟亲戚借钱，因为不要给人家看，他们看不起你。我看着他，我说妈，你是基督徒耶。等下看着我，不要，等下人家看不起我们，钱不够用也不可以。等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这有这么的不爽呢，不服呢？他在那边看着我说不要问那么多，所以因此我都为他祷告好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有一天他终于讲一句话说，我就告诉你发生什么事，当然细节我不能跟你们讲。过后他才真的完全把自己那种的愤怒仇恨放下。主内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看这个利未记第十九章十八节，他说什么呢？他这句话说什么？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等下会跟大家解释更清楚。所以为什么爱人如己是那么重要呢？因为按照这个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这个是大家是应该是一个很熟悉的一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一二三，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相信在这个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做到的一处经文。为何呢？因为神是一种的，我们说无所不在的嘛，我们是摸不着这个神。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举起我们的手的时候呢，其实因为神不在，我们看不到，所以没有人去衡量我们真的是有多爱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说我们爱神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因为只看十字架而已啊，很简单啊。但是什么呢？更重要什么呢？在十二章三十一节里头，就是连接去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一二三，爱人如己。当我们发现什么呢？很多时候我在牧养了这么久，发现我们爱神尽心尽力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是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叫主内弟兄姐妹来服侍的时候呢，不是一个问题。当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去奉献的时候，不是一个问题。当我们真的去鼓励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时候，问题都来了。大家明白吗？我们爱神的时候呢，来崇拜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不想跟他一起做。我还记得我少年时候，我参加少年团契，我发现有些人离开团契哦。所以当我们这班领袖去探访时候，我都去问一下，哎，周末你没有来少年团契呢？少年人你讲什么呢？我讨厌他，我看到前面都讨厌他，后面后面看到他都讨厌前面，哇，讲什么话？我说，那我说你要怎样呢？他有去团契我都不要来团契，他没有去团契我才来团契咯。好像很熟悉哦，这样的话哦，难道他有来教会不来教会咯？他没有来教会才来教会咯？好像他们已经搞好了哦。主内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去看的时候，刚才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说什么？我们要爱人如己，因为什么？因为我是耶和华。因为当我们真的能去爱彼此相爱时候呢，爱我们身边的人时候呢，才能去展现神的一种的属性，人才能人认识上帝。也说当我们能爱人时候呢， 爱人如己的时候呢，当爱另外一个人同时爱我们自己的时候呢，人才可以认出我们是真的是基督徒，改变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爱是因为我们要给别人看，我们是真的是要别人认识我们。但是圣经里面，我们爱是因为我们不是要人认识我们，我们爱是因为要给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牺牲的爱，透过我们的生命展现出来，他们可以认识耶稣。明白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会发现，他们来教会是因为某某人，如果某某人离开教会过后呢，那个人也是跟着离开的，离开教会了。所以我们没有把这整个的焦点放在那整个的耶稣身上。所以我们说要爱人如己的时候呢，这句话其实是什么？我爱人同时也爱我自己。但是现在有几个真的是可以爱自己呢？其实没有几个可能可以真的爱自己。所以主内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他这里说爱人如己，因为什么呢？人可以更加认识我们的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属性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按照利未记十九章来做个分析的话呢，就是说透过我们的生命，人家可以看到上帝的圣洁， The holiness of God。 所以上帝圣洁是要透过我们的生命，一种生命，一种的转变。弟兄姐妹，信主不是因为要上天堂而已。如果信主只要上天堂而已的话呢，那不如等到我们最后一分秒要离开这个世界才洗礼。信主就是要在这个世界是做盐做光，爱人如己，生命改变，这样才彰显神的一种的信实跟一种圣洁的生活。早期以前宣教士当然他们有不一样的方式来传福音，但是我觉得现在更重要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爱人如己也是同时要告诉我们身边的人什么呢？其实上帝是也是很看重社会跟家庭的事，他也要看到公义，他是爱人的，我们上帝是很有怜悯跟恩慈的神。换句话说，当我们爱别人的时候，同时爱我们自己，他们可以感受到上帝是在我们心里头改变我们的。弟兄姐妹，大概四年前，有一位姐妹，她都来跟我分享她的挣扎。她第一句话说什么？其实她第一个问题她问我，她说：“其实上帝爱我们吗？”我说：“你崇拜这么久了，你还问这个问题呀？”她说：“如果上帝是真的爱我的话，为什么我的亲戚朋友看不起我？为什么我的家人就在那边感觉上就是看不起我？如果上帝是这样的爱我的话呢，是不是说每一个人是珍惜的，我珍惜你，你也珍惜我？”过后他都结婚了，生孩子，他非常非常讨厌恨他的家公。他差一点要自杀几次，有一次他都send短讯给我，他说我拿着杯，其实就是那杯就是破了，等过后他要割他自己，他说要结束他生命。其实当我看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因为我看过很多次，我说你要割都割啦。他就讲，哼，你牧师什么牧师来的？多数会跟你讲的话应该是很难，他不会自杀的了。 是不跟你讲他才会自杀的，我觉得，我认为啦，因为有录音啊 ，OK。所以主内弟兄姐妹，那我就跟他，我就说你冷静，我为你祷告可以吗？他说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上帝爱我吗？我说现在是你不爱你自己，不要跟我谈上帝爱你吗？我用了大概三年在短讯 WhatsApp 辅导他，因为他不给我打电话给他，所以 WhatsApp 祷告 WhatsApp 电话录音，这样然后打字跟他讲。当我老婆懂了这事情，她说周末你这么有忍耐，对他这么有忍耐，不要理了啦，又不是你的会友，卫理公会会这样的，不是你的会友就不理他了。我说他不是我的会友，但是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姐妹，他是我的亲戚。我这样讲，他讲他什么亲戚哦？是你教会认识的吗？我说在主内不是弟兄姐妹吗？为什么呢？我都当着，因为我要告诉我自己，既然上帝恩待我，上帝怜悯我，上帝这么爱我，给我这么多机会去改变我自己，为什么我不要给别人机会去改变呢？对吗？很多时候我们只给一次两次三次第四次都不给了。圣经里头耶稣门徒问耶稣我要饶恕几次，他说70个7次。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成为基督徒的我们，你要无数次的去原谅人，去接纳人，去爱他，到你觉得他自己放弃他自己的，他过后你都不要，你可以不用理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爱他。昨天有位年轻人问我，牧师你怎样把一位年轻人带回来教会？我说我没有跟他讲很多，我只探访他一次，告诉我过后我都告诉他一句话，说什么全世界人可以忘记你，但是我在这里我还没有忘记你，全世界人可能放弃你，但是我没有放弃你，有什么需要上一个短讯跟我讲。第二个礼拜他都回来教会了，因为他公布在面子书他要离开教会。很多人说周末他还要回来，我说因为如果他改变的话，周末你不可以给他回来呢？主内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要求基督徒变成一个等值的一种的，有比较有 class 的基督徒，这样我们比较圣洁，其实我们是罪人而已，我们是按照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才变成一个圣洁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好去再做一个反思的时候，我发现他在整个的圣经这个利未记19章，他告诉我们什么呢？现在我们就需要去顺服，因他是主啊，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顺服像人家可以更加认识他。我们顺服不是因为我要得到什么，我顺服因为上帝，我生命可以转变。主内弟兄姐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听得到我们挣扎。我还记得我在努莱堂，最近我不断的在讲一篇道，从去年年尾到现在，就是讲到一种的生命改变。我说如果你听到的时候，你听我分享的时候呢，你会挣扎，除了因为我的英文糟糕还是中文糟糕的话呢，那这个是我的问题。如果你听到时候听神的话说你非常挣扎，你很辛苦，很想走出去的话呢，你要感恩，因为这什么呢？圣灵在你的心中在动工。如果听到到一个地步，你要只听一篇道是要舒服的道的话呢，那个不是道，那个去给1000、1万块还是100块去听一下，那个是 motivation 的 talk 而已。听神的话，神会触摸我们的心，我们会感觉很不舒服，因为什么呢？我们在挣扎，老我跟新我在挣扎，我要选择是怎样一个。 所以主内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要爱人如己，因为他是我们的耶和华，为什么我们无法做到呢？是不是可能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最近我跟一位的老姐妹 跟她分析，因为她在跟我分享说，我们基督徒做这么久，为什么那个的基督徒不会饶恕人的，不会去原谅人？我不是说我在研究我的博士论文，我发现原来这饶恕这个恕这个饶恕的恕的字呢，没有出现在以前的孔子里头的一种的教导。孔子只教孝顺而已，所以变成怎样？孝顺带来就什么呢？我只要他有身份，我都尊重他。所以很多是家长说，我讲话长辈讲话，后辈都不要在那边讲多多，明白了吗？所以变成怎样？当到教会时候呢，我们是主内弟兄姐妹，我们带来这个文化进来的时候，变成怎样呢？我是长辈，你是后辈，你不要听我的，你必须要听我的话，所以带来一种的摩擦。所以当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去原谅人、饶恕人时候呢，接纳人时候呢，我们会很挣扎，因为它跟我们的文化冲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爱人如己不容易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爱上帝，要更爱他，我觉得对我们华人更容易，因为我们一叫你去服侍的话都会服侍的。但是如果要爱我们主内弟兄姐妹的话，我们有保留，我们不要讲那么多、哦、所以因此为什么罗马书十二章十二章第二节会这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来，一二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英文其实中文那边我的翻译员忘记帮我 highlight 它，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当我们华人基督徒，华人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挑战我们自己，去重新认识我们自己，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没有会带来是怎样呢？带来不是一个祝福，乃是一个，不好意思，我要讲一个比较严重的话，就是变成一个咒诅。我会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爱去教会，不是因为教会那个教导不强，乃是教会里头很多人告诉我说，因为我现在负责教区的青年团契，不爱去教会。为什么呢？他说教会里头没有真爱，真正的有爱。弟兄姐妹，当我在去做思考的时候，发现是怎样呢？你看一下这样的话有没有道理呢？看中文看英文都可以。当我们无法去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只能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当我们可以去彼此爱人如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会认得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你懂分别在哪里吗？上面是一个名词而已，名词什么呢？基督徒，基督徒是一种的信仰而已，我们说 religion。 所以当我们无法去爱人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只会认得出，就是其他的华人只认出他是基督徒，但是这个基督徒只不过基督徒而已，人人都会认得出我们是基督徒， I'm just a Christian。 但是如果真的我可以爱人时候呢，他会发现他是一个基督的门徒。基督门徒是怎样的？基督门徒是真的懂得这个牺牲自己，爱人，爱神。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会告诉我，我是信基督的。你信基督，所以对我这个年轻的又不老的一位的传道人， 所以等下应该会有人会问我几岁，我今年39岁，明年要40了，所以都有人问我，他说那我要怎样做呢？我都告诉他慢慢的给时间自己去改变，改变不是一刹那，改变是需要时间。原谅人不是一时刻你都会原谅一个人，但是原谅是怎样呢？是要有勇气你才能做到。所以当我们可以做的时候呢，你才明白什么叫爱人如己，你怎样才知道，我们才知道怎样是认识我们的上帝。主内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看的时候呢，华人教会需要复兴啊，真的需要复兴。怎样复兴？不是教导，这样不是传福音一直跟人家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乃是要把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呢？把这个东西是上帝差派耶稣基督这个牺牲的爱传遍出去的，那人人看得到，就是不一样的。怎样不一样的？就是不是因为我现在给你福音当章所以你信主，乃是在我给福音当章的时候，同时你可以看到我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人才会信主。现代的就华人群体跟以前的不一样了，你每一家去分福音大章谁看，他直接包了打包去丢去垃圾桶了。但是真的现在的华人群体就是要看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影响力。但是更重要就是如果我真的讲爱人如己的时候，现在你有没有爱自己？因为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多人不爱他自己，所以你会看到怎样说，哎，牧师我很爱自己啊，你看很好啊。如果真的爱自己的人其实是怎样呢？他当他爱他自己，同时他是更爱他的身边的人的。这个是我的定义，一个人他懂得爱自己，他会更爱他身边的人。所以主内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需要上帝的爱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做传道的，我们是巴不得看到我们的会友生命转变更像基督。如果生命转变更像基督，我相信我们每一位传道人是每一天过了更喜乐的生命。所以我曾经问个问题，为什么你们每个礼拜要听到呢？你们明白吗？为什么要听到？一定要来崇拜，因为以前的牧师哦讲哦，来崇拜是 recharge battery， battery 拜一到拜六用完了，因为一直那个犯罪 battery 用完了，等过礼拜天来听到的时候 battery charge 回100%。因为在这边我们有认罪祷告，回家的时候很难认罪祷告，因为一直骂人嘛，看到孩子又骂，看到谁又骂，看到谁又骂，哎呦，那个排队看到90、80、70、60一直跌下来哦。所以礼拜天来认罪祷告一下，圣洁一下，哦，哈利路亚，阿门一下，等过后180了。我曾经听过这样的，有会有这样跟我讲的吗？我听了过后，哎，你为什么信耶稣？哎呦，我的祖先，我公公婆婆全部就是基督徒，所以我跟基督徒咯。等你为什么你要信主？哎，他们全部信主，我都信主了，因为信主可以上天堂。我记得那时候我讲一篇道，什么叫信主？过后从此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讲信耶稣上天堂。因为耶稣有讲一句话对吗？他说可能你到天堂的时候，上帝说我不认识你哦，你每天那边喊阿爸阿爸我不认识你了，怎么办？ sorry 哦，你进不到，你下去哦。所以主内弟兄姐妹，怎样真的可以往着这个圣洁生活，就是生命一种的转变，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上帝是非常爱芙蓉堂，我都讲了我第一次来芙蓉堂正道， 我在南中教区今年第五年了，才第一次来装交换讲台，都没有机会来过这边啊，有害，因为我是没有，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上帝很恩待芙蓉潭。每次我看到我们 director 的时候，我会发现芙蓉潭有很多布道所。意思什么呢？你们懂，传福音很重要。传，不要用我们口里传，传福音，用你的生命传吧。这是我的分享，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王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待，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保守，让我们有机会到主的圣殿，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你。主啊，你的仆人所分享的是有限的，但是我相信，我也宣告说，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真的把今天所学习的活出来。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感谢赞美你，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所祈求的，阿门。